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我想起另一件事，就是好彩个宇宙不是完全平均的，如果平均的话就不会再买。 冇错啦，冇错啦。咁呢个呢係亦都係啦，如果佢我哋虽然头先我都讲咗同阿 Jeffy 就係我哋话係好均匀好各向同性㗎嘛。但其实佢呢个均匀各向同性呢係喺好大尺度。但如果我哋稍微细啲嘅尺度嚟讲呢，当然我哋知道呢其实佢係有所谓团聚嘅现象㗎。咁當然啦，物理學家嗰個團聚呢就係、是、一團一團聚埋一齊咁解，唔係一家團聚嗰個團聚、就叫 clustering， 英文叫 clustering。咁呢個 clustering 呢其實正正就係、是、喺、個物質分布入面呢佢就有丁咁多、你可以話其實係一啲叫做隨機波動統計性嘅隨機波動statistical， 或者你想拋書包呢你可以叫 stochastic 嘅一個 fluctuation 呢嘅一個 random fluctuation 呢佢就有一個密度哪怕係丁咁多嘅同平均唔同嘅話呢佢就因為透過萬有引力呢佢有一個所謂正反饋作用㗎嘛，係咪？因為佢吸引多啲，咁佢引力長又大啲，引力長又大啲，佢又再吸引多啲，係咪？咁但係呢度又有，嗰度又有，咁於是呢就一個 clump 一個 clump 一個 lump 一個 lump 就叫 clustering， 就叫團聚啦。咁呢個呢因為有團聚嘅現象先會出現嗰啲超星系團啊、星系團啊、星系啊、行星啊，同埋我哋地球啊呢啲咁樣嘅天體啦。 我有一個問題就未必是絕對是就等同呢個結果嘅。咁可唔可以代表話呢個時間呢嘅即係我哋唔係講話將來啦，講、推返去以前啦，係咪就係、是有盡頭㗎？ 喂、而家嚟講咪一定係咁嘅大爆炸啦嘛。大爆炸啦嘛，咁所以而家嚟講呢其實宇宙呢係有一個時間箭頭㗎，咁呢個呢當然時間箭頭呢樣嘢呢咁就可以另一個講題啦，咁叫 arrow of time 啦，但係時間箭頭或者時間箭向呢其實係即係你概念上呢有啲人就可以分成幾個嘅，其中一個呢就正正就是宇宙學嘅時間箭向，就叫 cosmological arrow of time。咁另外一個呢就係、熱力學嘅，就是、thermodynamical 嘅。另外一個呢甚至係心理上嘅，就是、psychological， 就係人嘅嗰種覺得喺過去、現在、將來嘅嗰種。咁其實係好深奧嘅呢個問題。 但我可唔可以再咁問啊？我可能唔係好識啦。其實大爆炸，因為有得大爆炸，其實個起因都係不平衡啊嘛。咁你都 唔係咯？其實就唔知嘅。大爆炸嗰個起因，頭先我講就係宇宙嘅結構嘅起因呢、就係起於呢啲咁樣嘅即係不均勻。不均勻。咁但係大爆炸嗰個成因呢其實呢就倒返轉頭啦，即係我哋而家嚟講，我諗啲科學家呢最多能夠噏到嗰個字呢就叫真空擾動、叫做 vacuum fluctuation， 但係都其實係一種 quantum 嘅、一種係非常之最個層次，當然即係仲細過呢個普朗克常數嘅 Planck constant 嘅嗰種嘅尺度嘅一個所謂真空嘅擾動、所產生嘅咁樣樣。咁當然啦，即係霍金當時都係舉個好出名例子，唔係即係用一個好出名嘅名稱啦，就係佢話宇宙就係最終極嘅免費午餐啊嘛。The universe is the ultimate free lunch、而呢一個方麗芝同埋李淑娴兩公婆呢方麗芝前嗰排過身啦、即係非常之可憐啦、即係呢個當然又要即係梗係譴責而家我哋呢個政權啦，係咪因為你又下咁出名嘅科學家嘅流放咗喺美國咁多年最後返唔到去咁、樣呢就係嚇死而鄉，咁當然唔止方麗芝啦，好多都係啦、即係咩白華咩劉賓雁啊，咁而家吳以開希又話要返去啊，投案都唔俾佢入境啊，咁啊咁我哋拆開。咁方麗芝就係咩六四嘅時期最先匿咗去美國大使館，後嚟追蹤去咗美國嘛，但係佢未即係匿入美國大使館，其實啱啱就係1989年年頭呢，其實出咗本書嘅，就叫《宇宙的創生》。咁佢呢係第一個呢，我諗係即係中國人用中文寫呢，係介紹最新嘅宇宙學嘅理論，係宇宙可以創生於無呢個概念，甚至佢引申到道家係嗰個思想即係創生於無，就係、個 ultimate free lunch 呢呢、這個概念呢，當然其實在西方呢都好新鮮嘅，但係引入呢、這個即係中文嘅世界入面呢，應該係方麗芝1989年初嗰本書《宇宙的創生》好啦，咁我哋返返嚟呢就係、講嗰個對稱呢，其實都要提一提，因為而家一樣嘢呢大家可能都聽過，就係話我哋將量子力學同相對論要結合起嚟，咁呢個當然呢就愛因斯坦終其一生啦，即係到佢死嗰日呢都失敗咗啦，咁但係1955年佢死到而家咁耐喇喎，無數科學家嘗試啦，但係都未成功，咁但係其中佢哋一啲努力呢大家可能都聽過啦，就係提出呢叫超然理論咁、超然理論呢其實呢另外有啲呢就提出佢哋呢係同佢相關叫超對稱其實對稱本身呢 即係超對稱更加係咧，係牽涉到喺數學上咧一樣嘢咧。啊，其實我都唔好熟，我老實講嚇，即係嗰陣時咧，我 undergrad 咧，所謂咧都即係都冇點認真去讀嘅，又學藝不精啦嚇。啲數學我讀物理嘅，就是、叫群論啦嚇、啊。大家如果讀過高等數學嘅咧，就係、是、你有冇讀 group theory 啊？ 聽過個名咯， 都 係 聽過名， 唔夠膽掂。 咪就係咯，係嘛？哇，好深奧嘅嘢咁樣，但其實佢有一啲好根本嘅嘢，即係同集合論一樣。其實 set theory 係可以好高深、好高深啦，但係成日 set 呢個概念又係好。好基本嘅概念嚟啫嘛，係嘛？其實 group 都係一樣啊，群啊，有一群論。咁所以咧，其實 symmetry 咧係同呢個數學上嘅群論咧係密不可分嘅。佢係從群論嗰度引申出嚟嘅概念。咁但係咧，佢如果呢度咧就由呢個引申出嚟咧，佢哋有啲數學家咧，佢就創咗一個叫 super symmetry 呢樣嘢，就叫超對稱。咁用呢個超對稱嘅概念咧，咁佢就建構咗一套嘅即係有關物質啊、能量啊嚇呢、這個。即係就係喺我哋而家嗰個所謂標準模型 standard model 之上咧，再建構一個咧，就係所有好多超對稱粒子。咁但係呢啲超對稱粒子咧，我哋喺自然界到而家為止咧，係從未即係觀察到過嘅嚇，未觀察過嘅。咁但係究竟佢呢個超對稱理論有冇根據，即係咪真嘅咧？咁就其實已經提出嚟咧，都接近幾廿年㗎啦，真係都有三廿年㗎啦。咁但係都冇辦法證實。但係即係以我所睇嘅最新嘅文獻嘅資料報導咧，就話你知道啦嚇，而家最勁嗰個嘅粒子加速器咧就係喺呢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嗰個CERN啦，CERN嗰個咪最近話發現上帝粒子啦嚇，就叫做大型強子對撞機 （Large Hadron Collider）。咁佢話咧，但係已經大型強子對撞機嚇已經運行咗都好幾年啦，即係咁多年咧，喺所有觀測入面咧，佢哋都未發現過任何有關呢啲超對稱粒子啊呢啲 super particle。嘅任何嘅證據嘅蹤跡，咁所以咧就有啲科學家咧都覺得其實 super symmetry 呢樣嘢咧都可以壽終正寢啦，嚇、啊，即係其實都係一個理論上純理論上嘅一個即係好勇敢嘅嘗試，咁但係即係冇辦法啊，自然界就可能唔係跟佢哋嘅構思啊嚟去建構嘅咁樣，咁啊點咧嚇，即係而家都未有最終嘅定論，咁但係咧其實頭先講到嗰四種力咧，我都要介紹一下，從宇宙學嘅觀點啊。就是話嗰個嘅引力啦、電磁力啦、強作用力啦，同埋弱作用力咧，其實咧，科學家相信咧，宇宙誕生嗰個初期咧，其實係混然唯一嘅，係一種力嚟嘅，嚇係無分嘅，無分牽制嘅。只不過隨住宇宙不斷咁樣膨脹，温度不斷咁下降嚇嘅時期咧，呢、這個咁樣嘅力咧，先至一路咁分出嚟。而分出嚟嘅過程咧，有趣啦，佢嗰個物理學嘅術語咧，就叫做嚇。自發性對稱破缺就叫做 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 啊，即係每一次嘅 spontaneous symmetry breaking 咧，就出咗一種咁嘅力出嚟。咁到最後咧，就變咗四種力，就即係話，如果你翻到宇宙最原始嘅時期，嗰、那個最高能嘅狀態咧，其實咧四種力係一種力嚟嘅。 其實可唔可以理解成佢如果能量好高嘅時候，應該呢四種力咧係可以變翻咗一種。 冇錯啦， 因為 冇錯啦， 宇宙爆炸咗之後咧，急速下降啦個温度，所以就 啱係啦，啊咁樣咧就係走咗出嚟啦。咁呢個所謂對稱破缺呢個概念咧，其實好重要嘅嚇。其實而家講上對粒子嗰樣嘢咧，都有牽涉到呢個問題。咁所以呢度值得咧就略為講解一下咩叫對稱破缺。嗱、舉一個例子啦嚇，譬如。我有一支好尖好尖嘅圓筆，凍咗喺嗰個台上面。咁我喺上面扶住佢，啱啱掂住佢。咁講真咧，其實你呢個咁樣嘅成個呢個咁樣嘅建構啦，一個 set up 啦，你從就算牛頓物理學嘅角度嚟睇嚇，佢係完全係對稱嘅，左右對稱，甚至係頭先你講嘅旋轉對稱。咁理論上嚟講咧，其實你就算你拎開隻手，其實佢個力。是因為啱穿過佢嗰個 center of gravity center of mass 噶嘛，咁嗰一點就掂住噶嘛。理論上嗰支圓筆係可以唔跌嘅喎，理論上係咪啊？係嘛？理論上喺力學上係㗎，係嘛？但我哋知道現實入面咧，你做俾我睇下，我做唔到啦，係咪？ 應該做九萬次，九萬次都跌咯。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對稱好有趣嘅喎，即係話對稱既係宇宙嘅本質，但係對稱嘅破缺咧，亦都係宇宙嘅本質喎。是嘛？因為佢好容易，佢就一跌，佢就跌咗一邊嘅時期，咁就冇咗對稱啦，係嘛？嗰支筆就係傾咗去一邊。另一個例子就係譬如一個啊，我哋話一個譬如沙律裝沙律嘅兜咁樣嚇，一個即係半圓形嘅，差唔多半圓形啦，總之有拱形啦。你撲轉咗個兜喺度，然後上面擺粒波子， 吓喺个顶度。咁理论上嚟讲咧，佢又系真系可以唔喐噶噃。啊，呢、這个就易做少少，系嘛？易做少少。好啦，咁你摆咗喺顶度可以唔喐，但系讲真，叮咁多风吹草动，系嘛？轻轻碰碰张台，系嘛？行过吓，咁嗰粒波子自然就碌咗去一边噶啦。咁即系话之前咧，其实佢系 totally symmetric 嘅，但系佢碌咗去一边咧。佢個 symmetry 就 broken 啦。嗱咁啦，呢個咧就最根本啦，但係再落去咧就有趣啦。啊，我哋假設咧就一隻碗，嗱今次就唔使撲轉佢嘅，我哋就咁放喺個台上面。但係呢個碗好有趣嘅，原來佢中間係拱起嘅。嗱呢個中間拱起咧，當然我哋碗就好難揾啦。但係大家飲過任何紅酒啊、布蘭地啊，嚇、啊、你都見過啲酒樽嘅底㗎啦。個酒樽嘅底係咪就差唔多係咁樣樣啊？係嘛？即係佢中間咧係隆起嘅。但系而家我哋就考慮一個咁嘅玻璃碗啦嚇，一個大大地嘅闊闊地嘅玻璃碗。但係原來佢中間咧係有個好似小山丘咁嘅。咁但係佢整個嚟講咧都係圓形係對稱嘅嚇，即係有一個旋轉對稱嚇。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我哋而家又擺一粒波子嚇，非常之平滑嘅個表面個波子又擺咗喺呢一個咁嘅小丘之巔啦。咁但係理論上嚟講咧，佢係完全對稱啦。咁佢理論上亦都可以係永久保持嘅話，理論上，但係又係啦。只要叮咁多風吹草動咧，佢、就會碌去另一邊嘅啦嘛。咁、佢當佢一碌咗去另一邊嘅時期，咁呢個對稱咪就係已經打破咗啊。好啦，嗱，但係關鍵就喺度啦，就係話如果呢個隆起嗰部分咧，其實係唔係咁高嘅，係好矮下嘅。而如果咧，實際上呢粒波子咧，理論上嚟講，佢係有嗰啲能量嘅啊，甚至即係話，總之佢係有一個，正如即係我哋啲分子入面啦，有個熱能咧，咁佢咪有好多即係。excited state 或者係一個 energy state 啦，有個 thermal agitation 啦嚇，咁啲熱能嘅刺激，咁佢可以咧，其實或者你係喐來喐去啦，你呢個咁樣攞來攞去，咁佢啲波子咧，有時喺呢度，有時喺嗰度，有時喺度，有時嗰度，咁嘅時期咧，其實拉雲嚟計咧，其實佢都係對稱嘅，即係喺時間你平均咗佢都係幾對稱嘅，因為佢度度都有可能啊，係嘛？但係而家我哋假設佢中間隆起嗰部分咧，越整越高啊！好啦，咁但系咧，原來你攞嗰嗰個力咧，其實係最多係咁大嘅啫嚇。啊，亦都講真，佢隆起部分咁高嘅時期咧，其實你已經點攞咧？原來佢跌咗一邊，佢就永遠都跌咗一邊， 上唔翻去。 即係佢嘅 energy 咧已經唔足夠咧，係嚟去即係 overcome 嚇、啊。唔好意思啊，即係讀翻書啊，真係啊，我盡量都想用中文嘅，不過有時都好困難。佢嗰個能量唔能夠咧，係真係令到佢攀過嗰個小丘咧，係去到另一邊嘅時期。佢咁佢一跌咗一邊咧，佢就永遠喺嗰邊。咁佢個對稱就破缺咗啦，係嘛？咁所以而家我哋講咧，好多時即係自然界嘅好多嘅變化咧，嗰個對稱破缺咧，就係我哋用呢個咁樣嘅形象嘅思維咧，就嚟去理解佢嘅。好嗱，咁樣咧，其實呢度講到啲已經係啲好深嘅嘢啦嚇。咁但係咧，就今日咧，其實就係對稱呢個課題，仲有好多嘅未講啊，我都未講化學上嗰個對稱啊，係嘛？咁我哋第時有機會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好嘛？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到啦 ，OK， 再見。 嗰三句 Let me be your man， 你唔記得睇翻個 intro 啊？ 啊， 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好少撅啊，仲要 係啊係，唔緊要。 係啊，第一個假嘅，唔好意思啊。是第二个是谭宝莲， 开始你拍紧呀？ 拍紧嘢啦， 等大镬。 好，这个就 OK 了，应该有奖。